第五十二集。 在尝试失败之后，两辆车继续疾驰，他们发现前方道路开始越发的狭窄，逐渐由双行道变为了单行道，只能容一辆车通行。这说明如果前方车辆的轮胎爆胎失控，那么他们也一定会遭殃的。孟昭已经失去了开枪的机会。而此时前方杀手装填好弹药又探身出来，砰的又是一枪。这次路段太窄，几乎没有躲避的余地，陆时琛没有办法，只能踩住刹车转动方向盘，车身在狭小的道路上艰难的侧移，勉强偏移出了主弹道。然而仍然有部分散落的钢珠射向了陆时琛一侧的挡风玻璃，无数的裂纹遮挡了前方的部分视线，车窗一小块玻璃被击碎，朝着陆时琛的右侧直直的飞射过来，在他的上臂擦出一道深深的血痕。陆时琛只是微微的蹙了一下眉心，他再一次将油门踩到了底，尽力拉近刚刚因为躲避而被甩开的距离。而这一枪也让陆时琛意识到，光是躲避根本就不够，如果一直这样，他们早晚得被弹药打伤。现在狭窄的单行道对吴嘉义他们来说是极大的优势，他们就是要在这段单行道上彻底的解决孟昭和陆时琛。陆时琛说， 得想想办法了。 闻言孟昭却没有回话，而是开始从十七倒数。 十七、十六、十五， 陆时琛瞬间明白， 十三， 这数字代表的是距离下一次杀手开枪的时间。从第一枪开始到第二枪，孟昭就已经在默数两次枪响的时间间隔。他现在可以肯定，弹药填充的最快时间是十七秒。那个杀手经验老道，只会在开枪的一瞬间探头，所以孟昭必须要精准把握那一瞬的时间。时间推移着，为了配合孟昭的下一步行动，陆时琛再一次缩短了与前车的距离。伴随着孟昭数出来的数字越来越小，陆时琛开始稳住车身，与前车尽量保持在一条直线的状态。 一，就是现在。 前方的悍马车窗，杀手持枪探出头的一瞬间，孟昭一只手撑出窗沿，半个身体迅速侧出窗外，他的手指果断地扣动扳机，子弹在消声器的作用之下发出轻微的尖啸声，穿透了细密的雨帘，直直地射向了杀手的头颅，一枪爆头，血珠和脑浆混合着雨水飞溅出来。下一秒，那把猎枪从车窗掉落，杀手的整个身体以僵直的状态倒下，无力地趴到了窗沿上，他死透。杀手死去的瞬间，孟昭松了一口气，但没过几秒，孟昭的眼前就迎来了一片更深的黑暗，他们驶入到了一处山体隧道。还好赶在进入隧道之前击毙了杀手，否则他们俩的处境将更加危险。杀手已死，路也变宽了，等过了这段黑暗狭长的隧道，就是孟昭开车逼停吴嘉义的最好时机了。而此刻看着一旁杀手的尸体，吴嘉义已经彻底没有了办法，无奈之下，哪怕是在极度黑暗的隧道之中，他也只能疯狂加速，妄图做最后的挣扎。因为没有了对杀手的顾忌，陆时琛也在隧道内再次重踩油门，车子发出沉闷的轰鸣的声响，两辆车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应该已经不超过十米了。在直行了几十米之后，隧道的宽度已经勉强可以容纳两辆车并行，而距离隧道出口的不远处开始沿山体呈现出一道向左拐的急转弯。陆时琛握紧方向盘，面对前方的急转弯，他没有减速，反而一踩油门，沿着隧道的右侧加速前进，希望从外侧弯道漂移超车，直接赶超并且逼停吴嘉义。 而吴嘉义似乎也猜出了陆时琛的想法，他迅速地向外侧靠近，紧紧地堵在了陆时琛和孟昭的车前。 前面急转弯，小心点。 孟昭急切地提醒了一句，他自己倒是无所谓，但是他不希望陆时琛因此有什么危险。陆时琛没有回应，而是集中精神，仍旧保持着原有的速度。既然外侧不行，那就在转弯的瞬间转回到内侧，能否成功就看转弯的那一刻。而吴嘉义也没有减速的意思，两辆车以极快的速度一前一后向前奔去，三米两米一米，转弯处就在眼前。轰的一声巨响，孟昭和陆时琛同时收缩了瞳孔。高速行驶的悍马没有拐弯，而是直直地撞进了隧道的墙壁。眼见着他们这辆车就要撞上悍马的车尾了，陆时琛重踩刹车，同时用尽全身力气向右猛打方向盘，整个车辆以车头为重心，顺时针180度从左侧整个的甩了出去。在堪堪擦过悍马的车身之后，车尾不受控地撞上了另一侧墙体，强大的阻力让车子猛地停住了，安全气囊也突然弹出，两个人的身体狠狠地撞在了弹出的气囊上。此刻因为刚刚的那个急刹转弯，车身180度调转了方向，正对吴嘉义的那辆车。要不是陆时琛反应极快，再加上有安全带和气囊，刚刚那种速度恐怕两个人十条命都不够的。车子停下来了，孟昭顾不得此刻大脑之中的天旋地转，他看向一旁的陆时琛问， 你怎么样？ 陆时琛忍着手臂的剧痛说， 没事，胳膊可能受了点伤。 孟昭立刻推门下车，他看见那辆悍马的引擎盖上已经冒起了滚滚浓烟。孟昭快步绕到了陆时琛的内侧，车尾几乎要嵌进石壁，而车身刚刚蹭到隧道石壁已经变形，没法打开了。孟昭将手指卡进车门与车身的缝隙，用力把车门拉开。 有没有其他地方受伤？ 陆时琛侧过身，握住孟昭伸过来的手，借力下了车。 没有。 见陆时琛没受重伤，孟昭这才说， 走，先去看吴嘉义的情况。 悍马的前车盖已经被石壁撞得粉碎了，剧烈的撞击让玻璃全部都震碎了。吴嘉义的头靠在椅背上，脖子微微歪斜，鲜血顺着额头流了半张脸，他那标志性的灰白色头发因为被雨水打湿显得有些凌乱，鬓角处染上了斑斑血迹。几秒钟之后，一阵警笛声响起，警车纷纷赶上来了。几位警察快步走上前，按照孟昭的指示把车门用力地掰开。孟昭抬手去探吴嘉义的呼吸，已经没气了。 就这么死了，这算什么？ 面对吴嘉义的突然死亡，孟昭的心里没有一丝的畅快。吴嘉义必须死，但是他应该在吐露所有真相之后的审判上被公开宣判死刑。孟昭捏起拳头，重重地倒在悍马车身上。 妈的，这他们到底算什么？ 忽然他的余光掠过吴嘉义脚下，那里有一个黑色的包。孟昭回想起当年在木材厂的那一幕， 这应该就是当时吴嘉义手中拿的那个。吴嘉义耗费这么大力气来取这个包，里面到底是什么呢？ 他弓下身把包捡起来，从里头拿出一个长方形的黑盒子。 有点眼熟，这到底是？ 孟昭突然想起了林麦儿子的话， 那应该是一个录音笔。 难道是张林青当年交给林麦的录音笔？吴嘉义仓皇出逃跑到那个废弃的木材厂，就是为了拿到这支录音笔销毁当年雇凶杀害我妈妈的证据。 而此刻陆时琛也盯着那支录音笔，片刻之后他的目光从录音笔 移到吴嘉义的脸上，那目光黑沉沉的，瞳孔深处像一口幽深无波的古井。隧道之外，大雨滂沱，天边一声闷雷由远及近，轰隆隆在头顶炸开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